雪的新书包，有人给你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有人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，它有人给你包。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。啊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，啊，这个人就是妈。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 时候也离不开咱。